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呢？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欧乐天又迟到啦！今集系做 live 嘅，我系杨继昌，咁就但系节目。直播室入面呢就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喺度嘅。咁我哋就巡迴呢，即係都邀請希望每一個政黨嘅新世代嘅朋友呢就上嚟我哋政改終極戰啦。咁樣咁今集呢我哋請到呢係一個青頭公民sorry, 歐樂軒係成日講交流講錯，係青年公民。 應該唔關歐樂軒事嘅。 因為你哋即係青年公民係咪？ 係青年公民。 青年公民嘅主席。係啦阿 Bonnie, 係啊。 我係公民黨嘅 Bonnie 梁榮曼，大家好。 係啊 ,Bonnie 好似話第一次做網台喎係咪？ 唔係我哋自己有嘅。 嗰啲係咪？ 唔係公民黨自己有一個嘅。咁不過我就少啲聽其他節目啦。係啊咁啊又唔係未做過嘅，所以 係啦。咁我哋趁歐樂軒未嚟之前就即係問一問啊Bonnie 啦，因為我本人呢就同公民黨都好多朋友都係相熟嘅，因為由當年即係五區公投開始，小弟就喺社民連度即係工作啦咁樣，咁所以當時就同即係即係 CP 有好多合作啦，係咁。咁嗰陣時你喺度未㗎？係 喺度喺度，我一路都幫緊啊喺梁家傑個 office 嗰度做緊嘅，係啦。咁社民連如果九龍東啲兄弟其實都識㗎啦，我哋都好熟㗎啦。 係先嚇，我哋嗰陣時見到喺嗰段時間入面呢我哋讚啊傑哥話真係進步得好快啊，係即係嗰陣時話佢即係企喺度即係講嘢冇目獨獨咁樣呢，到即係要落街呢係開始軍興上身咁樣，即係而家好有氣勢呢咁樣。你覺唔覺得你見冇見住啊梁家傑有改變 嘅？佢好似話係07年特首嘅時候進步得最快嘛，我嗰陣時未認識佢嘅，咁但係即係我咁佢一路進步緊嘅，總有進步空間嘅，每一日進步緊 嘅。咁啊首先想問一下啦，因為可能好多朋友都尤其是聽呢個台嘅朋友啦，都覺得係對公民黨有即係幾個問題嘅。咁點解我諗可能都有機會會講到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可能關於政改啊、佔中啊、公民提名嘅立場啊唔夠清楚啦。第二就係話公民黨可能都係大壯黨，甚至講得再準確啲就話就係阿大小姐啊 Audrey 咁樣一個人就即係。即係朕職天下咁樣喺公民黨入面咁樣。咁係啦，你覺得你係青年公民啦，青年公民一開始公民黨呢嚿公民黨創黨嘅時候就已經有呢嚿嘢喺度㗎，係咪係啦咁樣。咁我哋個 Jingle 有講踢走大佬文化㗎，你覺得公民黨大佬文化勁唔勁呢？ 其實我就覺得公民黨冇大佬文化嘅，因為其實 大姐文化。 都冇，因為其實講翻公民黨，雖然創黨嘅時候我唔喺度，咁但係即係我哋成個 structure 咧，其實冇乜點改變過嘅。咁一開始嘅時候有青年公民啦，咁青年公民嘅主席本身已經係我哋執委會嘅必然嘅成員啦。咁即係所以佢哋一開始創造呢個 structure 嘅時候，其實本身已經諗住係即係聽多啲青年人嘅意見。咁即係呢個個制度上啦。咁但係至於你話佢哋自己本身係咪即係哇我哋大哥大姐？个个资深大律师讲嘢，你哋班后生讲嘢，我哋唔听咧。其实又唔系，即系譬如我好简单举梁家杰做例子，我08年开始帮佢手嘅，咁咧我嗰阵时好 surprise 咧，就系我当时入去系作为一个大学生啦 intern 咁样走入去，咁咧其实佢每一个会议咧，我哋已经可以参与，咁然之后我哋即系讲嘅意见，即系如果觉得系 OK 嘅，咁都会。採納嘅，咁呢個唔單止係梁家傑 office， 其實我哋好多即係而家嘅立法會議員啦，其實都好聽即係一班後生講嘢，咁而我哋講嘅嘢即係當然要有料到啦，唔係亂咁噏啦，咁佢哋都會即係聽嘅，即係佢哋就算唔同意都會解釋翻即係點解我哋唔 OK 啊，咁然之後最後先做個決定咯。咁 even 我哋喺執委會開會嘅時候，都唔係話佢哋說了算嘅，即係都係大家討論完之後嗌完一輪交，甚至乎咁最後先做決定。咁样咯， 唔系呢个我都觉得公道啲讲咧，即系头先好多网呢个问题都系好多一啲网友要我问嘅问题啦。但系我觉得公道啲讲咧，公民党的而且确系有即系证据咧，系俾人睇到咧系佢唔系咁 即係大佬文化嘅，或者係好愿意听人哋意见啦。尤其是我讲嘅证据系咩呢，就係、是、嗰个公民 rap。即係我真係好佩服，即係我觉得边个出呢条屎坑桥，我想问你知唔知道系。 我唔知啊，不过几好笑啊，系咪， 我觉得呢啲 笑到而家。 人生嘅污点嚟喎，公民 rap 系。系咪啊，欧乐轩。 是大家好啊，咁啊， 可能欧乐轩知公民 rap 啲嘢喎， 公民 rap 边个读出嚟啊？系啊，我哋声称佢唔知边个读出嚟嘅呢条咁嘅屎桥， 好似系咪啊？系咪 Freeman 啊？系咪啊？ 我唔知啊， 唔知我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咧系我喺度同大家讲，虽然我今日系民主党啦，但我当年咧我做过呢个公民党嘅实习生嘅， 系 啦， 跟住你系左翼廿一。跟住 所以廿一就好耐㗎。 跟住你即係三姓家奴，你都想咁讲啫。 我冇话我係三姓家奴。咁所以廿一又唔係一个政党係咪呀。咁啊但係呢、這个。 你遲啲係㗎啦。 又遲啲係。我唔係费事啦，冇票啊，啲人话左交係。咁啊啲听众都係咁啦。咪咁啊嗱呢个。最初嗰陣時咧，做呢、這個公民黨實習生咧，咁嗰陣時係未區議會選舉，2007年區議會選舉，咁啊就應該喺之前嗰陣出嘅呢段時間出嘅，咁嗰陣時咧就應該係佢哋揾咗，我記得應該係 Freeman 拍嘅，即係 Freeman 係一個成日幫泛民去拍片啊，做好多 production 噶啦，咁但係我理解 Freeman 應該係出唔到一個咁即係咁家傳户曉嘅歌啦，我記得佢係揾人填。我唔記得揾邊個填。 我覺得首歌本身係冇問題嘅，但係佢哋唱完之後個效果就比較惹笑一啲咁解啫。 咁我哋叫你叫余若薇喺度彈下彈下，咁可以點咧？係咯，咁咯，係咯。咁同埋我最經典嘅就係毛依依啦，毛依依一個咁樣，跟住一夜分咗三個身出嚟噶嘛。 哦，咁毛依依啲鬼依、okay. 鬼婆啲，我覺得佢 OK 嘅，但係 佢咁樣分咗三個身出嚟，我哋嚇震一震咁樣咯，係咯。 但係我想問下湯家驊，即係未勝提嘅花邊嘅啫，即係我有人同我講過咧，湯家驊咧喺年宵嘅攤位入邊咧，曾經喺多年嚟咧連續咧係兜售佢自己個人嘅即係 書本 嘅 CD 啊。 系 CD 咩？ 系啦，即系佢弹住即系吉他 acoustic， 即系自弹自唱嗰啲 CD， 唔知佢自己作嘅曲啊，定系翻唱翻人哋嘅曲，而系喺呢一个年宵入边咧，连续几年都系有兜售。 我冇印象，我净系记得好似我又系记得嗰阵时做呢个实习生嗰阵时，我仲记得嗰阵时啲人个个喺度卖本书啫。佢咩出咗本书叫咩破晓定代晓定？ 佢有好几本嘅。 系啊， 咁年宵我自己做过几年，咁我就净系卖书啫，个个都有嘅。 就冇买 VCD 嘅， 咁系咪卖书档啦？吓， 我讲埋边个话俾你听系？ 你冇买。 好啦， 我可以讲埋边个话俾我听嘅系呢件事吓。咁啊吓。 你 哋青衣团队一位好杰出嘅地区主任叫阿叶耀荣啦，系。 哦，咁要揾个求证，我未见过 CD， 我都想见一下，我未听过添。 系你未听过，亦都未听过。O K， 唔紧要啦，系吓。咁其实咧，今日咧个节目咧系客席主持应该系 Bonnie， 嘉宾系欧乐轩先啱嘅。点 解咧？ 系啦，因为咧就 嚟 系啦，唔系我哋想了解一下咧一啲即系关于呢一个啱啱完成嘅选举嘅一啲。 唔系噶，你最初你喺度讲话探讨下公民党啲嘢嘅， 探讨完啦， 探讨完啦， 系啊，而家探讨你啦。 你想探讨啲咩啊？我唔紧要啦，有乜嘢可以？ 人哋话冇叫过，啱啱头先咪前我问过阿 Bonnie 话，你哋冇大力动员过其他泛民帮手，例如公民党咁样。 我理解啫，我理解啫，因为我九龙东嘅小朋友嚟噶嘛。 啊，我 咁我就据了解就好似冇大力咁邀请过我哋。 我因为咧通常邀请呢个层面咧就善尽皆做嘅，我理解呢个层面。咁啊，佢每日都喺立法会度周围拗啲泛民嘅立法会员落去咯。 系，但系就冇叫人睬佢。 咁我唔知道呢个叫唔叫大力咁去动员啦、啊、吓。咁但系当然啦，个重点就系你大力动员啲立法会员，咁唔代表大力动员公民党嘅组织能力啊，或者民协嘅组织能力啊咁样。但系即系虽然选举日大家都各自各有好多人嚟帮手啦，系、啦。咁 我都落咗去一阵。 因为我其实见到咧网上面嘅评论咧，我觉得好简单嘅，就将话啲票数就系咁多啦。嗱，新民党啊增加咗几百票，跟住民主党就即系两即系票分咗一半咁样，即系好似投票呢个行为就可以加减数咁样样去做。咁我自己个人我唔同意呢个睇法嘅。不过我想问下欧乐轩，你第一身嘅经验，究竟你觉得发生咗啲咩事咧？系 其实有个讲法话今次就系呢、這个公民提名进步民主化嘅胜利啊，咁样咁我只能够讲话其实当然，我觉得投票其实有好多因素嚟到去，即、就、系、是、导致今日呢个结果啦。咁、我觉得有一样嘢系要承认嘅，就系话其实成个选举我哋嗰边咧，其实做得唔好。咁特別我哋講求呢、這個去即係做一個做選舉嘅時候，其實而家已經越嚟越講勤力啦。即係你有啲咩賣啊？你又唔學人哋建制派咁樣嚇、啊，即係打十幾個電話係咁去家訪啦，你做唔到。咁你又唯有真係要一日到晚，你係真係盡力喺個區嗰度放工，六點到十點，六點到十點嚇，咁、去到後尾有十二點嘅咁樣。咁你咁樣先至能夠即係真係打動到啲選民啊嘛。咁但好明顯，其實我哋嗰邊善用街咧，其實係完全做唔到呢點。咁亦都點解？其實袁黎明講嘅講法係啱嘅，就係話點解我哋好似成個選舉唔見善用街嘅咁樣嘅講法。咁、而呢樣嘢，我的確係 佢去咗邊咧？ 因為佢去咗立法會，其實好簡單。你問我佢嗰邊十居其九，佢嗰陣時應該多數都係立法會。 咦？咁但係我又想問啦，因為你頭先講到你哋即係認個選舉做得唔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到底係即係咁啱呢個選舉團隊係即係少啲打電話，冇乜時間去做，又或者籌備得唔夠啊？定還是係因為馮偉光之前都有做區議員噶嘛？咁佢本身應該有啲 database， 即係每個議員辦事處都有㗎啦，一定有就係街坊電話聯絡，咁你選舉嘅時候就 call 㗎啦嘛。咁佢有冇留低俾你哋㗎呢啲嘢？ 佢嗱呢啲咧，其實就好敏感嘅。點解好敏感咧？就係話因為佢係馮偉光，咁佢某程度上佢已經退出咗政府啦嘛。咁佢退出咗民主黨，對住退出民主黨啦嘛。咁你退出民主黨之後，咁你某段時間就係一個明明李永達同你講話，我要同你即係呢個要踢你出黨嘛。嗰陣時係好斬釘截鐵咁樣。咁你又同佢毫無關係。咁然後你就算積積埋埋啲電話，然後就算你話過曬啲咩私隱條例啊，都俾你用咁樣啦。咁佢咁樣用，係咪等於民主黨可以用咧？咁樣？咁變咗呢樣嘢其實係搞咗好耐嘅，而最後其實最後係搞唔掂，我理解。 即係你哋好似重新做過一次選舉咁咯，變咗。 但係又唔算嘅，因為其實我哋就算幫手裏面嘅人入面啦，有一啲係以前馮偉光嗰邊幫過手嘅一啲同事嚟嘅，咁變咗做可疑嘅選舉呢，其實係大家知道區發生咩事嘅，知道區嘅歷史嘅，咁亦都做過好多努力啦。啊，系啦，咁但系我要讲嘅嘢就话，就算我哋做齐一啲传统我哋选举工程入面要做嘅嘢都好啦，咁但系有几样嘢，当你搞唔掂嘅时候咧，就真系搞唔掂啦。第一，你候选人唔够勤力，其实呢一样嘢系非常之致命，因为当你个候选人唔够勤力嘅时候咧，你系会连带埋你自己嗰个立法会议员嘅身份嚟到去联想嘛。我系一个居民，我觉得我系唔系我一系又见到一号，一系又见到三号，即系新民党同埋阿袁黎明。咁我系都见唔到你善用街嘅，咁系唔系你去咗做立法会啊？咁你做立法会，咁麻烦你做立法会啦，咁你就唔好嚟即系做区议会啦。咁其实我哋即系成个选举嘅时候，其中都听得最多嘅問題就係話善用街你係你有冇時間做㗎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已經隱喻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批評㗎，係啊。咁再加多一樣嘢，你問我係咪即係究竟成件事入面係咪即係仲有啲咩問題呢咁樣。咁另一個問題，我會覺得就某程度上牽涉咗民主黨近呢排其實出現嘅好多件事啦，包括咗呢個驗照門事件啦，即系 有几大影响啦？你觉得 极大？我只能够讲， 即系啲人 呢件事系 走嚟串 Q 你，都系用 政改严重过一切嘅嘢， 走嚟串下你啫。啲人系咪啊？ 唔系串，我觉得你谂下， 你遇过最严重嘅指控系点样先？ 嗱，佢哋唔会嚟啦。中产嘅社区系唔会走过嚟闹你嘅， 系 佢哋会唔理你。呢个第一，第二就系话我即系中产嘅社区，其实你谂下，通常系啲家庭啫嘛，家庭入边。成家人咁样，阿妈咪咧第一句又好不满，佢就话我咧以前咧又支持呢个民主党嘅，咁但系对于个何俊仁咧，即系点解可以做埋咁嘅嘢噶？咁样，咁但系都系一个党啊。 佢唔止一個意見，佢對於何俊即係點可以咁核突㗎咁樣，或者好簡單，好簡單。其實你其實嗰度嗰啲太太咧，唔係冇理念嘅，有啲有理念嘅。咁有理念嗰啲就會同你講話，就會同你講，頂你個肺！我就係靠佢嚟到去釋放劉曉波，我就係靠佢嚟平反六四㗎啦。咪即真係會有一種咁嘅諗法啊嘛。咁你的確係令到人好失望。其實所以呢單嘢係非常非常之入屋，而係非常非常之造成一個毀滅性打擊。係啊。 Okay. 我唔系我个问题就，首先第一系咪个太太真系讲顶你个肺先？第二咧就系话 诶，未必咁严重啦，承接或者可能更严重， 用个眼神同你讲顶你个肺， 或者真系岂有此理咁样啦。 系啦，咁嗰啲呢个系刘伟兴嘅啫。 系你继续啊。吓， 咁依第二个问题就系话承接 Bonnie 所讲，阿冯伟光嗰个留低嘅嘢吓，你哋佢嘅人际嘅脉络或者佢嘅地社区嘅组织嘅关系，你民主党即系动员唔到， 同埋我亦都要讲。冯伟光咁多年嚟咧，其实系冇好好咁经营佢嘅社区关系，因为点解你留意一下港台有个新闻稿咧，讲阿善用佳觉得佢自己比起冯伟光努力啊嘛， 系 我要公允啲讲咧，呢件事系事实嚟嘅，即系虽然我觉得佢唔应该喺传媒度咁样讲，因为你咁样讲，你似乎系有种感觉就系觉得，唉，我都努力咗啦，我仲努力过冯伟光啦，咁但系所以我就咩事咩事啊，咁啊温和路线失败啊嘛，咁即系但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喺外边讲，不过唔紧要啦，但系呢样嘢我要即系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话，我觉得呢样嘢系事实嚟，点解事实咧就话。我哋理解咧，冯伟光咧过往嘅几届选举咧，其实选得好 hea 系啦，因为佢拎嗰啲直番咧系九十年代民主党嘅直番嚟嘅，系啊，你系见到你系从来未见过今时啊嘛，叫啲直番系搵木棍啦，上面搵条铁枝撑住佢咧， 社记仲有呢啲嘅， 社记仲有呢啲， 系啊， 但系而家你通常系用嗰啲胶嗰啲直番，即系伸缩嗰啲直番噶啦嘛。 我比较中意用呢啲 嘅。你比较中意用怀旧啲嘅。 碌缩系啊。 哦，好啦，唔紧要啦。但系总之，首先啲选举物品又旧啦，咁然后嗰啲嗰个样又夹硬 key 落去啊，咩坚定可信咁嗰啲，即系好。唔係好靚啦，係啦，只能咁講。咁亦都佢，我理解佢係完全冇乜點去認真打電話，或者係認真咁去動員佢自己嗰個選民網絡嘅。以前馮偉光都好， 咁即係佢 咁佢亦都唔係，佢亦都唔係，因為佢自己做公關公司啊，佢亦都唔係經常親身喺辦事處，同埋佢親身去會見選民嘅。我記得成件事入面中間有個可疑嘅葉偉啦，曾經咁樣同講過啦，就係話。以前佢喺度嘅时候，佢话佢问善生嘅，佢问阿善用佳就话你会唔会嚟我哋业委会度列席嘅？如果你当选咗， 即系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系啊。咁点解咧？个背景就系因为冯伟光从来就唔去开业主委员会，系啦、 啊。咁佢点解赢咁多届咧？ 当然系咯。 赢理念唔通？ 其实我想讲系 一定系赢佢靓仔。 我要讲。我觉得是因为海怡的居民过往实在太锡我哋，或者他哋太过他哋可能投冯伟光某程度上，因为你是民主党，或者因为你是民主派，他觉得有一个民主派区议员在度就好啦咁样。咁因为他最初当选是03年啦，咁嗰一波就容易赢啦。咁佢一路以嚟，大家都非常之愛錫佢。而當然，嗰陣時馮偉光後屘請咗一位助理啦，叫廖宇恆啦，係啦。咁啊，就你唔好笑啦，係啦，我知道你識佢嚇，乖啦。咁但係公允啲講句咧，佢係比較能幹嘅，係啦。咁亦都幫到好多馮偉光好多嘢嘅，係啦。 即你覺得 Rocky 好能幹？ 是很能干， 很能干啊！估唔到你咁， 唔系我要公允啲，咁我要公允啲讲句嘅，系啦。咁我知道你可能同佢有啲既定嘅想象啦，系啦。 系，咪但我反而我承接 Monty 嘅问题，我系问咁调翻转头，佢仅余嘅冯伟光仅余嘅地区嘅脉络咧，会唔会用咗嚟帮新民党啊？佢一入咗政府之后，你有冇咁嘅感觉咧？ 应该就冇呢咁嘅可能嘅，系啦，我理解。应该 冇咁嘅可能咧，系。 唔系你觉得点解佢要帮新闻？ 即系我觉得，即系成好多人就系头先讲，即系选票即系加减，就咁去分析件事情咧。我觉得就比较简单，亦都即系对于即系 選民在區議會投票的、特性呢是好像比較少去觸及的，因為我理解很多好多區議會的選區其實都是跟選票都是跟人走，不是跟黨走的。 是啊， 是啦、啊。所以你說很純粹地，即如果、新民黨用回同一個人十優狀元是去選回個區有回這樣的票數呢，咁我唔出奇，但佢完全 但你諗下佢個泛民建制比，其實今次係新民黨多200票咋嘛。咁、其實一路以嚟大家都係差唔多嗰個分野㗎咋、我會咁樣理解囉，係囉。 真係 係咪即係我因為唔係你諗下，就算馮偉光入咗政府都好，但係我理解佢個人佢亦都唔會有咩可能嚟到去即係咁通敵咁俾咗啲嘢新聞。 佢用咗咩做唔出嚟，我想問一下。 唔係咁佢唔係你有啲嘢其實你可以睇到，即係例如話佢就算入咗政府都好， 係， 但係佢有啲民主黨嘅一啲公開活動咧，佢係會有出現嘅，係啦。咁當然唔係我哋特登話咩邀請佢等等啦，即係例如話嗰陣時黨慶喺台灣搞。 咁黨慶呢啲嘢即係表面派對嚟嘅啫，係你都請埋建制派。 咁但係你既然你都投咗入政府咯，咁點解佢仲要嚟啫？ 係咯，我話我話樣嘢俾你知咧，我有記者同我講咧，就話咧嗰陣時候上個月經民聯又有一個黨慶啦，係。咁因為嗰陣時大家會點樣關注經民聯個黨慶呢，因為自由黨搞黨慶呢就冇一個官到㗎嘛，跟住經民聯 就好多官到㗎嘛， 好多官喺度到㗎嘛，跟住有記者講話即係阿卿姐同埋經民聯嘅主要成員大家即係攬頭攬頸好開心咁樣啦，係咁樣係，咁跟住有一啲經民聯自己嘅公關咧，都私下同啲記者講話即係佢話提醒個老細咁樣，使唔使同卿姐行得咁埋啊？咁樣，因為咁政府咁多官喺度咁樣係，咁跟住啲記者話聽到啲經民聯嘅議員同翻佢哋嘅公關講話，係唔使擔心，卿姐遲早都係自己人嚟㗎啦，咁樣係。 咁樣都得， 係啊！你有冇聽過咧？係 咁呢啲完全係死亡之吻啦， 嚇咁啊！所以就即係所以話你話呢啲即係馮偉光啊，你出席呢啲民主黨活動咁樣，我覺得完全都唔出奇呢啲俾面派對嘅嘢嚇。咁問題就係、是我懷疑就係而家啲即係咪即係究竟係好咁簡單咁樣去理解即係選民喺區議會投票呢個行為咧？ 但我覺得有一點我覺得係要真係要留意嘅就話點解會有200票？是由民主派支持咗去新民党嗰度咧。 你区议会总有啲咁嘅人，其实系去到或者任何选举都系最尾一分钟先决定投票嘅人噶嘛。 系啊，但系你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紧要，因为 毫无立场噶嘛，嗰班人可以。 大家如果睇开立法会选举嗰个投票咧、你系见到海怡民主派冇得输。点解呢，你諗下民主派係比建制派多成千票喎、3000几票对2000票到喎，即係喺立法会选举嗰度。我冇个实数，但係係1000票嘅差别嚟。你有1000票嘅差别，你去到区议会你同我讲话建制派可以攞啱啱攞过半数喎，呢样嘢从来未发生过喎。其实呢个係一个好大警号嘅。 咁所以责任都係究竟边个输咗呢个区呢，我想问下。 咁都系民主党输个区啦，我只能讲。 唔系，咁同埋你有冇谂过，即系其实即系睇翻之前嗰啲选举 的、你真系当你自己系主持 嘅，系啊。 哦，好啦，继续啦。 问你咁啊，今日唔系即系睇翻2012嗰啲选举票数咧。其实如果你计社民连加人民力量，即系我简化地将佢哋两个党即系算做呢个激进民主派啦。其实佢哋2012攞咗290票，咁但系民主派咧，民主党咧有700几票，公民党有1200票。工党都有500几票，咁但系呢扎即系我哋算做温和民主派票咧，就喺今次嘅区议会选举度咧，就过唔到落你度，反而有大量就走咗过去即系阿袁黎明嗰度。 系啊， 即系 你 觉得系咪即系除咗懒，你觉得善用街可能即系今次做选举做得未系咁好之外，会唔会真系同公民提名有啲关系咧？因为呢个都系袁黎明嘅选战入边即系一个好重要嘅旗号嚟噶嘛。 我觉得都有关系嘅，因为当我哋因为啱啱几个因素啦，咁当然去到最后就系讲紧个政治氛围啦。你谂下呢排大家

即刻讲咯。而家节目阿 Bonnie 话自己系90后嘅吓，咁大家呢个究竟系会唔会有冇违翻商品说明条例？ 佢中学啲同学咁大家可惜噶， 多谢争我几年。 你唔好扮晒系我同一年嘅，系啊， 系啦。咁啊 ，anyway， 咁啊，欧乐轩投诉嘅关系咧，咁我哋个目标咧又转移翻去 Bonnie 身上边啦，系啦。 我冇投诉咯。 我想问咧，你对呢、這、一个阿 Tanya 呢个去台湾嘅一个旅程嘅间住咧，因为即系嗱，你问我咧，点 解要讲间住？ 喂，好老实讲，我嗱，即系呢个系纯粹我觉得咧系一个技术嘅问题嚟，即系好多网友，我谂喺 Facebook 入边咧，喺我见到嘅人去讲呢件事咧，都比较负面嘅，系因为变成即系 我其实都喺 Facebook 度见到有啲人话点解要去台湾，但系佢哋冇点名，所以我唔知话佢讲边个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喺阿 Tanya 影出啲相咧，如果系佢着住一身即系运动嘅服装咁样吓，系好即系好不着迹地咁样，你坐喺立法院入边又好，或者揾一啲即系学生嘅领袖去倾偈、去交流经验，或者上台讲嘢都得，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佢摆出嚟个样子就系佢即系有一套即系紫色衫立晒手袋咁样入到立法院影相咁样，咁就变成即系正珠一个印象，就话你真系去你唔去声援人哋，你咪支持人哋咧，去攞彩，去掏光，或者系即系。抽水喎，系。 其實又唔止佢一個嘅，我見到又有好多其他人嘅，李慧玲啊，又有。其實最初去到咧，我見到第一幅相就應該係阿楊永仁嘅，係啦。咁不過唔緊要。 不過我又即係我都見到有啲評價嘅，咁但係即係唔好講阿 Tanya 啲相影成點先啦。咁即係先講講佢去個目的先啦。咁因為佢就係即係佔中入面工作組嘅其中一個。咁我知道佢今次去呢，佢就係同阿徐少華一齊去嘅。咁即係我相信佢係其實去考察同埋去聲援啊。咁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好老實。立法院即係做佔領呢樣嘢呢，其實幾難得嘅機會嚟嘅。咁一嚟支持佢哋啦，二嚟就係、是、即係其實成個過程俾我哋見到好多，即係佢哋到時會遇到咩困難啊，當地警察點樣應對啊，當地官員點樣抹黑啊，即係呢啲對於其實成個佔中運動考察完，我覺得係即係對我哋自己未來佔中運動有幫助囉。 其實佢去幾多日嘅有冇啊？ 其實佢去咗兩日到㗎咋，即係佢係某一日晚機去，咁跟住好似隔即係去兩晚，即係過兩晚，咁跟住第三日嘅晏昼到就翻嚟，即系其实佢翻嚟就系为咗开其中一个占中嘅会，咁所以佢前前后后，我未见到佢。 有冇买凤梨酥翻嚟？ 唔系，咁我谂佢喺机场咧有时间买嘅。 我意思系咁，因为我会觉得你话佢系咪攞彩咁样，我又唔计较啲人攞唔攞彩咁样啦。但我反而 咁，我觉得唔系嘅。 系我会觉得个问题就系在于两日究竟考察到几多嘢？ 唔系，咁佢翻嚟，佢赶住翻嚟开会啊嘛，系啊， 因为个情况系我哋就算你话嚟话香港有反国教咁样啦，咁你香港反国教，咁你就算学民思潮啲人都系入立法会入边自己开会啊，匿埋开会噶啦，咁你即系。是第一決策層，你話就算佢嗰度啲學生組織點樣決策嗰啲，咁可能又好難參與㗎啦。咁跟住可能淨係真係一個外圍嘅人去望下啲人啊點樣嚟到去佔領個立法院。 我諗佢唔係 exactly 真係喺外圍嘅，因為我因為佢返嚟之後我未同佢聯絡過，咁但係我見到佢 Facebook 都有話佢其實有啲朋友帶咗入去，咁佢都即係同人傾過偈啊咁樣，即係會識到一啲人，即係聽佢哋意見，同佢哋傾偈咁樣樣，咁我相信係即係 OK 嘅，即係唔係真係好似去旅行咁樣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因為嗱，佢去就係火佔中考察啦。咁嚟緊呢個禮拜日又有啲佔中嘅嗰、那個叫咩啊？即係會有一個演練咁樣啦，係咁啊，攤 係啦，連續絕食定連續斷食？ 唔係， 呢個 係兩件事嚟嘅。 普選聯任係。嗰、那個唔係普選聯， 嗰個係嗰個人參與嘅。 泛民主派部分嘅成員啦，係啦， 係啦，係啦，唔係我唔係講緊嗰個，嗰、那個係即係佔中演練， 我都冇參加啦， 即係有一個佔中演練。咁阿 Tanya 到時都會去，咁我相信佢到時會同我哋分享下佢見到啲咩啊，學到啲咩咁。 嗱，講起其實即係成個佔中或者係呢一個。政改的立場上面呢是公民黨呢亦都有一些聲音說公民黨的立場呢是不清楚的。咁即係呢方面是比民主黨是叻啲，民主黨好清楚就係話呢係即 係唔係 公民黨公民提名都冇所謂 係咪呢個點樣去解讀成件事呢，喺問阿 Bonnie 嘅意見之前呢，我哋請阿蕭先生出嚟。蕭先生你覺得公民黨是 点样睇成件事呢，或者对占中呢， 我都整靓垃圾佢啦，起码有公民提名喺上面啦。 好啦，第一就一定係等政府一推个方案出嚟。就立即咧，就係大家全力攻擊嗰個方案，然後去各區 vary 啲人預備喺適當嘅時間就進行佔中啊嘛。 冇錯。 第二點就係、是、喂，盡量造成五區公投啊嘛，又一出個方案就立即辭職，咁十一二月咪五區公投咯。你點電子公投？你有幾多人力物力去搞啊？我任你噏啊！你不是拿200万出嚟，都使到他哋窮咁滯啦。政府是用億幾去搞的嘛，點解唔借人啲力先得噶？啲電視台、電台是要 cover 噶嘛？呢件事立即就變咗 focus 噶啦嘛。即係我都廢 Q 事講啊！即係呢一個點解五區公投係優於電子公投，真係係，即係實在太愚蠢啦！根本就係 作為議員助理咧，都係呢啲都係公帑嚟嘅，不過係善用嘅一部分，都係非常之善用嘅嚇。 是不是啊，即是全香港都会 focus 集中讨论这件事的嘛，局住是要。 所以啊，陈建文就说、我们做了这一 part 电子公投先，你们即一路就阻住五区公投，其实都有个这样的意味的，不过我就觉得很蠢，始终都是要闹你，没办法。 是啦，那就是 anyway， 但是五区公投成不成事呢，就要先劫了戴耀廷先，即是我的策略。然后连占中三子呢，一劫到公民党回来，公民党呢是60-70% 傾向，30-40% 勉強，一劫到公民黨回來呢次就成事了嘛。是嗎？好啦，咁第日講下流動電視嘅最新進展 啦。係啦，公民黨話要夾啊，公民黨翻嚟喎。 唔該啊，蕭生。 佢呢個係咪佢係最新消息？ 唔係，咁即係佢頭先嗰個咩60-70% OK 啊？ 係啦， 跟住咩？ 兩三成係勉強嘅。 勉強，唔係咁。 係咪六七成人支持五區公投咧？ 咁唔知喎，即係嚟緊呢個五區公投，唔係即係 你自己覺得咧？ 我哋公民黨即係其實。即系其实我哋见过，其实推得五区公投最劲嘅，可能暂时都系学民思潮啦。咁我哋都有见过佢哋嘅，即系包括赖之锋。咁其实我哋之后出嚟讲咧，都系话即系我哋唔排除呢样嘢。咁但系即系我即系可能真系会成事都唔定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成件事系咪 match 得到咧？即系个时间表上。咁样做系咪最有效果呢？即系呢个我哋反而系最 concern 咯。咁、我听翻你上个礼拜个节目，其实陈建文都话 OK 噶， 有做功课 系啊，有做功课。 唔系我听咗一阵啫，即系听下你个节目点啊嘛，睇下会唔会即系插死我。 我唔会啊， 唔系即系我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哋立场就好似嘅，即系系个时间表上面，即系你最紧要我哋全部都系支持民主嘅人，你做埋啲嘢唔好互相 contra 大家有矛盾。大家即系啲时间撞晒，阻住大家个 message 又好乱咁样。我哋最怕就系呢啲嘢。咁所以如果即系占中个时间表同学民即系倾到一齐，系真系成事又觉得有效果嘅，咁都唔排除会做。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虽然萧生讲到话五区公投好正啊，好多钱啊，最即系最理想嘅做法。咁但系即系我都想反问翻一句，即系个效果系咪真系如我哋想象中咁好咧？因为五区公投我哋做过。当中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控制不到的时间。虽然个选举法例呢是有规定了，即是包括你辞了职之后几耐一定要做普选做补选啊，你跟住几多日几多日就去参选啊，你几多日之后就要投票日啊咁样。咁但是中间其实仲有好大的灰色地带是政府去话事的。我哋上一次遇到嘅问题亦都包括有啲票站又冇平时嗰啲选举咁多啊， 系啊， 啲轮椅又入唔到个票站啊，有好多即係行动不便嘅人同我哋讲投唔到票啊，即係各样各样，即係我哋其实控制唔到嘅嘢都系好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唔系话因为呢啲困难所以完全排拒咗，但问题就系当我哋有咁多嘢控制唔到嘅时候，我哋要諗清楚啲先至去做。咁解啫。 嗱，阿 Bonnie 做咗功课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埋呢个陶君衡嘅节目啦，系因为陶君衡咧，佢讲过当年呢个五区公投嘅情况咧，佢嘅描述就系话咧，公民党一班淑女，其实就系俾社民连一班烂仔就困咗上堂，所以咧，其实嗰次咧，去到后期咧，公民党已经非常之后悔噶啦，系 冇后悔， 冇后悔，真系冇后悔， 冇后悔， 你 嗰阵 系咪有帮手？ 有，我已经喺度噶啦。 OK， 我都见到阿土噶，成日都冇，我冇表现个样后悔出嚟，误会咗可能。 即系你觉得你系淑女？ 咁我当然係熟女啦，呢个大家都知道，不过冇展现个后悔，咁我可以可能问返阿土点解觉得我哋后悔囉，但係冇嘅。 即係个态度上仍然都系 ok 嘅，咁但係公民提名个问题呢系。 公民提名我哋支持啦，因为呢个系真普联三位方案入面其中之一嚟嘛，咁我哋拥抱。 咁如果第日有一个方案冇公民提名，但係又佢话俾你听冇筛选嘅呢， 咁你攞咗出嚟先讲啦。 OK， 唔系，即系我哋不嬲嘅立场都好清楚噶啦，就系话，即系其实公民提名系最好去抗衡筛选嘅方法。 系， 但系唔系唯一等于真普选嘅方法，即系我哋唔能够话公民提名等于真普选，跟住唔系公民提名就唔系真普选啦。我哋从来冇咁谂过嘅，即系最紧要就系讲紧个原则，我哋唔放弃。咁但系至于话会唔会冇公民提名，你都受啊？咁到时攞咗出嚟先讲。同埋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even 个佔中都会有一个电子公投噶嘛，或者可能我哋头先讲到五区公投噶嘛，即系我哋觉得民意授权都好紧要，我哋最终即系交翻俾市民去做一个投票决定咯。 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党入边咧，你 CP 咧有冇人劝进阿余若薇咧系出嚟，即系大力咁投入，或者甚至领导即系佔中呢个运动啦？因为我谂咗几步之后嘅事，我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当呢个方案出咗嚟啦，甚至佔中都搞埋之后啦。咁如果我哋即係冇顯出好似即係台灣學生嗰種咁勇武嘅精神呢，基本上就係搞完之後結果嗰個就係咁一回，即冇，又係俾人鬧一次，冇乜成效嘅一場運動啦。 好少人投票啦，又 係啦，跟住可能民主黨又轉態咁樣過咗個方案啊，咁樣係跟住一個有篩選嘅， 我哋應該唔會 係，因為有篩選嘅情況，咁樣再如果喺一個咁面對一個咁嘅局面嘅情況之下，有冇人去提嗰個可能性，就話如果一個面對一個有篩選嘅提名委員會？我哋照样搞公民联署，提名余若薇去参选特首，而呢个提名委员会当拒绝一个得到大一个非常之多嘅人数公民提名佢去参选嘅人，而唔俾佢入闸嘅话咧，呢样又系可以变成下一波运动嘅契机。而环顾其实老实讲，成个民主派如果真系要选特首，选得赢嗰个就一定系余若薇。咁所以究竟系咪有一个有竞争嘅特首嘅指标？我帮民主党解话，而家系就系话，其实就系余若薇入到闸。我调翻转头嚟谂，我话你闹人，话即系我哋唔系要为个制度，要为个人。但系如果你讲紧一个为个人一个指标嘅话，好简单嘅，即系我就话呢个就系余若薇入唔入到闸就系一个问题。你哋有冇一个醒觉，或者系有一个意志去即系行呢一步咧？系 咪首先多谢你即系咁成赞赏我哋？我哋主席先啦，唔系咁佢系的而且确系即系好受香港人嘅爱戴，呢个系即系都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即系 那个重点系话，系民主党有人出嚟选嘅话，人力啊社民一定出嚟搞 佢。但系即系我哋党其实真系冇咁谂过，但系反而咧就真系有啲建制派同我讲过咧，其实即系成个制度就系希望唔好俾阿余若薇选，系啊咁样同我讲过嘅。咁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即系公民联署推阿 Audrey 上去，跟住。即系，我觉得首先就系、是、即系，点解系 Audrey 咧？ 冇其他人啊嘛， 冇其他人都系。 唔系，即系我又觉得，嗱，我呢个纯粹代表我自己意见啦。我自己又觉得，即系虽然 Audrey 好好，咁但系即系选唔选呢个佢自己好大考虑啦。佢会唔会出嚟？即系佢亦都，我相信佢系希望个民主运动成功。咁至于佢系咪想做呢啲，我相信即系佢。唔会话一定要做自己，话一定要做 leader， 佢一定唔会咁样。 因为我谂到手指有 咁，但系 能够全香港人或者至少动员到所有支持民主或者泛民主派的人出嚟嘅人咧， 边五个人咧？ 呢个一个系 Martin 吓、李柱铭吓、即系民主党嘅都系 系 啦。不过就唔知 Martin 即系年纪会唔会有啲负荷啦。另一个黄之锋，但系如果叫选特首，好似未够岁数啦。 佢又排 未够岁数。 另一个喺医院入边嘅刘俊涛系啦，另一个咧就系谭玉英姐姐。 系你自己中意谭玉英姐，咁我个可以话系夏慧依噶， 系啦， 系啊， 系咯，夏慧依都 OK 可能， 系啊， 呢 个 系啊， 系 OK。 点解唔系夏慧依咧？ 黄慧基啦， 而家啲人 话 佢够 marketing 啊， 黄慧基啦，唔系，我谂呢啲即系好似头先即系阿昌咁讲，即系佢啊数到五个，我数到五个，阿欧乐轩啊数到另外五个咁好难。而家话搵 Audrey 啦咁样。唔系话你， 唔系我唔系我 Audrey 从口味，我从口味啫，唔系咁唔系，我觉得余若薇真系 OK 系啊， 多谢你，唔系咁，但系我哋即系就算我哋三个围内觉得 Audrey 好掂，咁但系即系呢啲要市民决定噶嘛， 系 咁同埋即系你头先讲个公民联署即系。 即系又 mix 唔 mix 到我哋落我哋嗰个占中方案度咧，咁样，即系我又觉得推行一个民主运动，你净系推一个人出嚟冇乜意思嘅，即系最紧要我哋搞好个制度咯。 我因为我正如之前所讲啦，民主党一路我哋都希望做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讲明我哋系唔会参选2017年特首嘅、嗯，而且系全力支持余若薇嚟到去 咁夸张 参选特首嘅。 唔系，我又 唔系因 为 你 咁讲， 你唔好再喺度话咩入为咗入闸屎要食啊嘛，即系呢种讲法系啊。 我反而相信咧，如果最后中央特区政府肯俾个真抱选我哋。Audrey 是愿意说他来紧不参选的。 嗯。 我相信这个可能。 但是为什么他不是反过来说为什么他会即是我来紧是会参选的，为什么他不会可以愿意说这件事呢？如果假如真的大家都支持了，是啦。 咁就你啱啱讲呢句，你啱啱讲呢句，我諗要由 Audrey 答你，我唔敢代佢答。咁但係唔係即係到时如果大家觉得真係做个公民联署係即係对成个民主运动有帮助嘅，係真係有啲压力做到出嚟嘅，咁到时咪做囉。咁但係嗰个人未必係余若薇囉，因为你始终个运动唔係讲即係英雄主义㗎嘛。你是讲緊个制度㗎嘛。咁到时可能啲人未必咁即係未必係选余若薇啦。即係始终讲民意，可能揀欧乐轩啦，可能揀欧乐轩都唔出奇。虽然你都未够40岁。 我有排年未够啦。 咁但係即係呢个即係等大家即係要聚下啲民气先囉，我觉得。 一定唔系汤家骅啦，系咪。嗱，即係我其实呢喺汤家 骅。赖到汤家骅。 点解你 话出街。 喺汤家骅呢个问题。点 解要睇汤家骅。 係啦。係啦。我要问欧乐轩，即係欧乐轩话问会唔会即係问下即係公民党嘅朋友，即係点睇汤家骅。我觉得我觉得唔需要问嘅。 点解要咁问？因为因为我要讲下我有经验，就係寻日嘅经验。寻日就去呢个城市论坛啦。咁在席里面有范国威做嘉宾啦。咁范国威呢就由一开波呢就开始喺度讲话解要去呢、這个点解唔可以去上海嚟到去做访问？咁何秀兰就话你要谂清楚先去访问啦。咁虽然其实工党嘅立场就应该都系会上去访问咁样嘅， 我哋有条件嘅几个党都 大家有条件啦。咁所以要倾清楚入边啲咩细节啦。咁嗰阵时范国威咧有个讲法咧，就乘机辣埋汤家骅。点样辣埋汤家骅咧？就系话佢。喺泛合会嗰度咧开会嘅时候，咁汤家骅咧又讲一句就系话边个咧系唔想上去咧就系搞我件事，想上去咧就真系去倾呢个民主啦咁样。咁系有咁嘅讲法。 我都 sit 过一两次佢哋讨论上海嘅泛合会。系啦，我自己又冇听到呢句说话。 咁嗰 阵 时彭国威就引述咗呢个讲法咧，就话咁样样咧，其实就唔系一个真系去探讨究竟政改应该点做嘅态度。咁佢批评汤家骅亦都咧系多次，亦都某程度上讲话汤家骅嘅方案。其实就有好多问题啊，等等啦。咁嗰阵时咧，系令到在席有位帮即系代表公民党发言嘅成员啦，一企起身发言咧，就铲翻范国威转头啦。佢就话：你唔可以咁样讲汤家骅咁样。咁所以 咁精彩嘅我 miss 晒 嘅， 如果发生过嘅话， 佢话你系唔可以咁样讲，系唔公平咁样。 系咩？ 咁变咗即系。我哋唔係好知道究竟公民黨入面其實點樣睇湯家驊，咁係咪真係好似嗰位憤怒 嘅公民黨黨員？我以為你想問上海之旅添。 唔係唔緊要，呢個可以再講啦。但係我知就話究竟大家點睇湯家驊呢？因為即係 我哋湯家驊同我一齊都係即係執委會成員啦。咁我哋即係每個禮拜都會開次會，咁我哋完全有計傾㗎，冇問題㗎，係咯。 其他人都係咁嘅。 系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党员与党员之间拗撬一定有噶啦，唔同意见一定有噶啦。 但 系我哋仲坐得埋， 最后又会出到嚟大家讲大家嘅说话，即系我哋好明显嚟睇到毛孟靜又一定唔会去噶啦，但系汤家骅就好想去啊嘛。 系啊，咁， 因为我觉得呢个问题唔值得问嘅原因就系汤家骅系已经清清楚楚呢次政改系会投赞成票噶啦，系冇毫无疑问一件事嚟噶啦。 政改方案未出，系啦，我谂佢自己都未知道。 讲晒即系讲到咧一锤定音嘅嘢之后，都认为咗空间啊、诠释啊乜。 但系点讲咧？即系大家意见都系 嗱，即系我想讲，如果佢真系未有呢个转未有一个决定之前嘅话咧，我睇唔到任何理由点解佢要。在这个阶段 係要推行一個即係自己嘅方案。個原因就係話你即係我假設啊，即係我唔用任何陰謀論去諗湯家偉嘅人，純粹佢即係想好想政改通過咁樣係。咁但係你建基於佢就自己甩咗隊，係就係俾人個別擊破嗰個嚟噶嘛？純粹個策略上面，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謬誤嚟， 先至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 我覺得呢個係好多人都即係誤會咗佢，我覺得，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公民黨同湯家驊咧，即係無可否認地，我哋有陣時出到嚟講啲嘢咧係唔一樣。咁、但我好清楚，我都亦即係相信湯家驊呢個人，其實我哋原則上係一致嘅。即系我哋最后都希望系真普选嘅，所以你头先话阿昌头先话政改方案一定佢会投资票，我系完全唔赞同，因为你都未见到个方案，同埋我哋而家 expect 个方案系咁烂嘅时候，当呢件事唔系真系真普选嘅时候，汤家骅根本唔会支持，呢个好肯定嘅。即系我系即系我哋有阵时讲嘅嘢未必一致，但系行动上唔系原则上，而我哋嘅原则系一致嘅。咁同埋即係我哋公民党同佢係即係佢就係公民党啦，即係大家有偈傾咁樣囉。即係我唔会话佢同我哋唔啱，因为其实冇呢咁嘅事，拗叫係一定有，各个党都有，我相信就係、是、咁样咁简单，冇乜特别。有咩进一步疑问 啦？你有咩疑问啦 ？我冇晒疑问，因为第一我就觉得唔需要问呢个问题。第二咧就系呢条 line to take， 我谂佢你早已经谂好咗。 佢喺度已经谂好咗。 唔系嗱，咁我嚟之前有准备过，咁但系呢个系事实，唔系纯粹一条 line to take， 系呢个系我真心相信 genuine。 唔得啦，唔使特别讲英文啊！ 真噶， 咁嗱，不如咁讲啦。咁你哋而家究竟系想唔想上上海咧？既然两边 我哋开咗条件啊嘛，你哋民主党都有一齐开饭盒杯噶。我哋几个条件即系主要就系、即系上到去要主要系讲政改啦。即系希望我哋上去之前系可以知道晒啲行程啊。各样啦，咁同埋即系唔想再饮饮食食啊玩咁样咯，咁、但系即系最紧要系即系有啲具体嘢出到嚟咯，同埋我哋希望佢 comment 我哋真普联嗰三位方案，代表中央政府。 咁有冇你哋讲话要派几多个代表？因为呢样嘢好挂好紧要噶，因为我要引述有样嘢就系话宋立功咧，喺城市论坛嗰阵讲就系、是、话你哋今次最好比起上次2005年嗰阵时咧就。多啲代表，最好今次咧係有多過18个泛民議員咧上去，好似上次係10几个咁樣，佢話佢引述翻上次。 係咩？ 咁你哋會覺得你哋想成班人上曬去啊？ 民主派我唔知， 定係派一兩個代表去？ 民主派我唔知，我自己知道佢哋應該未傾得咁詳細嘅。 因為呢啲可能 係 姿態嚟㗎嘛，咁即係嗰個姿態可能係代表住一啲信息㗎嘛。 呢個我會同意啊，又係貴黨嘅阿毛依所講嘅，你香港政改嘅問題應該留翻香港傾嘅喎。佢上海其实佢成个逻辑，佢话佢话会倾政改啫，但系其实嗰个包装或者本质上系仍然系一个即系交流团或者一个了解上海发展嘅团为主噶嘛，系只不过加插呢嚿嘢。 哦，咁佢啲 details 未出嘅，咁我哋即系，但系我哋嘅条件就系讲政改，同埋我哋事先知道会点倾。 讲政改一定要喺香港倾呢个原则问题。 我其实 削弱咗香港呢个一国两制嘅问题。 唔同意噶。即系我觉得喺即系其实最紧 唔系，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有诚意，呢、个最紧要嘅，即系唔好上到去训话咁冇意思啦。咁但系即系最紧要讲政改同埋有诚意，同埋真系即系。 对我嚟讲，我虽然我哋民主党嗰边有唔少人都系希望上去倾政改啦，咁我会觉得即系因为我自己都系觉得对于上去有保留嘅，同埋因为其实个讲法系有佢嗰、那个道理上面喺度啦，因为点解咧？因为话喂，你而家你政改唔布局，你而家都系第一步曲啫，第一步曲就系嚟到去整个方案出嚟。咁你倾个方案，咁倾个方案本身香港有个制度啦，就系阿林郑月娥司长主持嘅呢个政改咨询。咁去到五月咧，先收晒大家意见，收晒大家意见之后咧，咁先至再嚟到去再整咗一份方案，咁俾各界嚟到去参阅咁样，咁包括北京政府啦。咁你第一步都未做完啦，香港嗰个步骤未做完啦，咁就跳一步咧上去同人哋上海啲人倾偈啦。咁上海啲人咧见边个又未知道咁样。 我如果上到去咧，即系大家视呢个为一个谈判嘅话咧，我同意而家未系时候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即系觉得系初步，大家先摸摸底先，同埋即系先讲清楚，即系中央暂时对呢样嘢嘅立场先。咁我觉得係 ok 嘅，因为你諗下佢哋下个月上去嘛，而家 plan 緊。 咁啊，政改个咨询去到五月初先完啊嘛。咁你谂下，其实中间嘅资讯咧，可能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去即系俾意见政府都系有帮助嘅，即系可能你知道啲京官讲嘢噶啦，即 系 好 就 系 要有机构提款， 系啦嗰类啦。咁即系当呢啲信息再出多啲嚟嘅时候，可能会激起咗多啲嘅香港人去就呢个政改咨询去提意见。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上去都系值得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吓。咁、嗯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都系讲翻我哋嗰几个条件啦。你应承咗先讲啦吓。而、啊、家我哋未话一定上去嘅。咁至于你话 实际内容都未有。 系啦。咁至于你话公民党暂时咧就民主派有几多人上去我唔知道。咁但系即系如果啲条件 OK， 我哋睇咗啲 details 觉得值得上去嘅话咧，咁就暂时啊梁家杰啦、阿汤家骅同埋郭荣亨都有机会上去咁样。咁但系未定嘅所有嘢都、啊 咁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咧，咁样就多谢 Bonnie 啦，因为我哋少数嘅女嘅嘉宾啊，系即系唔似你可以 请多啲咯， 嗰边咁样得一个更加一个男人喺度选啦，系 咁唔系佢哋更加证明咗多女候选人啦， 系咯呢个即系多谢 你哋都好多小花噶， 系啦，咁啊 Bonnie 我哋系啦，咁系而家你都系青年公民嘅主席 啊 嘛， 系 啦。 冇讲错啦，系 冇讲错嘅， 你 OK 系啦，咁啊 OK， 多谢 Bonnie 啦，今集我哋就做两次啫，系咁下个礼拜正改中期线再见，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